衔接，这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图像。 嗯，好，通过两位半个小时的解读，我们能够理解和体会到这一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什么说是一个创新。所以说我们看到虽然是叫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但是它其实对于市场的这个活力的促进是一种正向的激励和正向的鼓励，有助于社会资源向更优质的方向流动，也有助于目前各方面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那么有关中国市场和经济规范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也将在未来节目中为您持续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人说夕阳无限好，平和的心态最重要，岁岁重阳谈敬老，心理健康它不能少啊，岁岁重阳，今儿又重阳是，战地黄花分外的香。重阳节来到了，立新儿给收音机前的咱爸咱妈们嘿嘿请安了啊。上了重阳节，给各位老年朋友们敬上一言，说眼下这个社会变化是很快的，是吧？迅猛的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有的咱们能理解，有的好像看不推明白，不大懂，这个很正常，谁都不是诸葛亮啊，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思想认识一时半会儿跟不上飞速发展的社会，这个并不丢人。我也一样啊，有些年轻人的话题我也接不住啊，但有一节不能因为自个儿不理解他就武断的否定旁人，这么做对旁人没有影响，只会搞坏自个儿的心情。要知道这个健康的前提呀，它是得有一个好的心态呀，是吧？在这儿呢给大家伙儿，特别是老年朋友们送上一首毛主席诗词，重阳节怀念毛主席，重温他了人家的教导，咱们共勉之。哪首啊？七律贺柳亚子先生。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房长断，这个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关羽胜过富春江。顺便呢发一小通知啊，这个跟上文书没关系啊，说点什么事儿呢？就说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了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进行更深入的互动交流，这些年各台都开通了短信平台，有的节目还有公众微信号，咱们就有啊，这是为了方便大家给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对您感兴趣的事情，社会新闻呐，这个那个，发表您的高见，但有一节，提意见，这可不是谩骂侮辱，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发表看法那也不能信口开河，逮什么说什么，违反公共道德甚至国家法律的言论，我们不予支持，必要的时候我们会予以拉黑处理。这话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拉黑功能啊，和这个国家旅游局那个游客不文明行为黑名单有点相似。什么意思？就是不影响手机机主的正常生活，手机其他各项功能都不会有问题，只是不能够再给我们的节目发短信发微信了。这么做也是出于无奈呀，但是就我这么合计着，既然我们电台担负着传播文明之风的工作，那么这么做也是应当应分的。换句话说，对错误的思想和言行，假如说我们大家伙都保持沉默，对于坏人坏事大家都不敢站出来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那么我们的社会风气岂不就慢慢的败坏了吗？正是从严治党不能停，反腐倡廉抓现行，公开曝光要点名，谁知有人来说情啊。是啊，头回听说还有这个事儿呢。嘿，真事儿吗？中国纪检监察报说的哟。那位说那得重视啊，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听我是慢慢道来。话说啊，就这橙子来说啊，咱们说中央纪委执行纪律规矩，这是不含糊，形成有力的震慑，是吧？各类的四风问题查了之后，都是啊不藏着掖着公开给曝光。为什么呢？干嘛这样呢？哎，这就对了，要体现出什么呀？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通过曝光要释放出强烈的信号，越往后执行纪律会越严格，不能存那个侥幸心理吗？这个效果是相当好的啊。当然也有媒体报道说呀，说有些地方那个啊，反正领导吧，嗯，哎呀，文凭自言坏了，哎呀，要曝光，赶紧就去找纪委去了。哎呀，不好意思，这怎么处理都行，我们认同，我们认同，我们错了啊，我们好好的整改，这都好说，但是千万别曝光，干嘛呀？这是，哎呀，这玩意儿难看，这恶心的很，那不行。中央纪委仍然坚持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指名道姓的这个向社会公众公布一些个党员干部，包括机关单位的这个违反啊党纪的这个事情。不是，那位问了我啥？哎，这个咱们得合计合计，什么呀？就这个来这个说和事儿的这啊，这个都谁呀？都谁呀？哦，您问的是他呀？谁？贤也，谁呀？ 啊姓赵，别瞎说，你看看赵德芳嘛，八贤王嘛，哦，宋朝的事儿啊，对呀，辕门斩子嘛，他去说和去了嘛，还有老太太呢，哎呦。这老太太她又是哪儿的干部呢？啊，她是陈世美她丈母娘。嗯，哎呀，还有老恩师呢。 恩师啊， 老恩师啊，包大人的老上级呀、啊，你看看，嚯，全来了啊，全给挡回去了，那必须的正事儿，高高兴兴去游玩。谁知香港惹麻烦，强制购物他有风险，一命呜呼，付了房黄泉还。你看说嫖了吧？哈哈，你看他这没有的事儿吗？吓我一跳啊！你这都出去玩去出人命了，还有这个事儿呢？这两天啊，不是这两天，就从昨天大概是下午就开始了。哦，这个网上啊，微博、微信，大伙儿这个聊啊，说呀，这怎么这出这个事儿呢？啊，这就头几天啊，19号的事情，打内地呀、啊、奔香港发出去一购物团，啊，就是买东西的，然后旅游啊什么舞的啊，结果呢，哎呀呀，出事情了，在香港一个珠宝店。双方言语不和说茬了，这边呢，哎呀妈呀，还有我老乡呢，黑龙江一位苗姓大哥啊，黑龙江老苗啊，然后俩人吧，还另外一女的，在这个团里头，说到这个商场去，就带到那儿什么珠宝店买东西呀，哎呀，这玩意儿你不合适，怎么呢？你太贵了，就这边啊，这二位游客。就嫌他们这珠宝店这东西太贵，那折扣呢？折扣太不给力了，得了不买了。然后就站在这个商店门口啊抽烟，嘿，这团长不答应了，团还有这干部呢啊，哈哈，对他们这旅行团还一团长，团长过去，哎呀，跟你们说这个这大哥的，结果双方说茬了，一边嚷嚷，最后还是这个到最后是撕扯起来，老苗是劝架，呵，谁成想走走走，打边上啊。窜出几个男的，也不知道哪儿来，听当啪啪，呵，这都是揍啊！当时把老苗打的是满嘴流血，哎呀，口下鲜血是不治身亡，人死了。我的天哪，这是个案子，可不是吗？香港警方都来了，把这个事情定性为谋杀案了。你看看得了吗？国家旅游局都说了，这个事情香港得赶紧查明原因，怎么回事啊？还有这个事儿呢？到那儿去购物啊，是旅游，还怎么着？还给打死了？我说，为什么呢？那位问了，哎，我说，您这个精细里头有吗？这您这忒难为我了。强制购物没有没有啊，精细不唱这个啊。但是哎，别说有一出啊，意思差不多的还真有，哪出啊？ 刀绞肉肠会拿饭。 盆计是吗？齐冤报，这怎么就一个意思呢？你看看，中了赵大的巧机关吗？让黑心的店家他给算计了吗？我没瞎说啊，后院还得提这个事情呢。正是大千世界好风景，绿灯能走红灯停，国法家规要遵行，登报寻找屈国平。谁呀？啊，这个人可能您不认识是吧？不过不瞒您说，我也不认识，甘肃人。干嘛找他呀？丢了啊？没有没有，他们家老太太走了。哎呦，家里出事儿了。是啊，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赶上99重阳节。哎呀，说这个事情心里头真是拔凉拔凉的。话说甘肃杂技团家属院里头住着一位75岁的老太太，叫屈直。这是头些日子啊，让街坊发现人走了好多天了，就感觉他们家奇怪。平时老太太不常出来，但是呢也露脸儿，是吧？有时候吃东西啊，买个东西啊，叫个什么外卖啊什么之类的，她也看见这个人。好长时间见不着人，不光那个，家里那窗户都开着，这天都凉了，开窗户干嘛呀？哟，街坊们就觉得不对劲，把警察叫来，把门弄开一看，嗨，老人家已然去世多日了，趴在窗户底下，看那个意思是不是得疾病了，想开窗户呼救，但是没来得及。那位问儿女呢？儿女啊都在外头呢，说是反正多年前吧，有年头了，外出是干嘛？是忙活呀，是打工啊，咱就不知道了啊。俩，一个儿子一个闺女，那儿子叫 刚才说的曲国平。所以呢，人家单位啊，一看不行，咱们找不着啊，登报寻人。哎呀，那位说这也是一出戏呀，哪出呢？ 第四曲，一家团圆亲引灯灯我儿到一堂活人呐、啊！ 这不是清风亭吗？咱不是说啊，就说哟，这个儿女怎么这样？啊，比方那个张继宝不是那个意思啊，没画等号，但是呢不是还是那句话吗，赶上重阳节说这个话题让人心里头嘿不好受啊。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的话外之公开曝光要点名，谁知有人来说情版。我是立新，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新浪的微博是 RBC 画的话外立新，还有呢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来看今日头条，关注习主席访英。人民网说习主席在英国的议会发表讲话，他言道中英两国携手是恰逢其时。新华网说习近平主席在英国说了啊，中英两国的关系创下了多个第一。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个交通部回应了出租车的改革方案利于新老业态融合。新华网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的标准明年起要调整。说在北京上海这些个大城市物价高啊，是吧，挑费多呀，部级的官员出差1100块钱的标准，实事求是吗？新浪说了啊，内地游客啊，我老乡老苗是吧，在香港被打身亡，经过调查发现打人者有可能和商家有关系，中了赵大的巧机关，马航失联。这个有年头了，我知道失联者啊，其中有一位是咱北京的，说是后来呢这个房子呀出点毛病啊，说是这个没还房贷呀，是怎么回事。这位失联者的妻子最近回应了，就拖欠房贷这个事情，哎，不是不还，希望这个事情能有个结果。你看看，三名中国游客在柬埔寨机场与人发生纠纷被请下飞机。腾讯说这个陕西有一个大学舞蹈女教师，现在年轻人实行夜跑，您知道吧，晚不晌黑暗天半夜出去跑步健身去，也是太忙了，平时没时间锻炼，结果谁成想嘿失踪多日，最近被找到了。哎呀呀，可惜了的姑娘已经撒手人寰。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英国皇家最高的规矩礼仪欢迎习主席，是吧。那个另外呢，这个北京晨报说了啊，这咱北京的事情，居民的阶梯气价今天要听证。那么还有呢，就是京华时报说是咱北京推这个小型结缔的这个墓葬的方式啊，以后呢传统的墓穴到期就不续租了，推这个方式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让咱们北京生态环境更好呗，是吧。新京报啊说是这个内地游客在香港被殴身亡，香港警方就此事展开调查，现已拘捕四人。嘿嘿，您说说看呐，还有这个事儿呢。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给各位来说大报啊，今儿的人民日报赶上重阳节发了这么一篇文，说是要正视老龄化的社会命题。这个事情咱们不关心不关注看起来是不行了，为什么呢？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2亿了，一方面呢是社会迅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老龄化问题是日趋凸显，巨大的养老的压力到什么份儿上，就说啊，按照这个比例啊调查来说啊， 养老机构只能为 3% 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那么那 97% 的呢，那怎么办那个？所以说嘛，怎么让这个养老服务这朝阳产业呀，是不是啊，别最后弄得夕阳焦虑啊。你看了没有，说那旅游，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国家旅游局可是说了，公布了全国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名单，有人也有单位，17家企业和个人榜上有名，说是海南、山东占60%。哎呦我去，这个窝老夹，这是这么回事，这事可说呢。哎呀，反映的问题挺多的，呵，不光是辱骂游客呀，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有没有，威胁游客购物的有没有，什么备案手续也没有不全呐，这那个的啊。好，这么多的问题得好好的检查，是不是？另外啊，那秸秆那事情得好好合计合计。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大规模的烧秸秆是近十几年间才出现的，是吗？你看这天不好啊，有一部分就是那秸秆闹的，咱们实话实说啊，说是你看啊，这个之前很多地方艳阳高照，秋天嘛，搁北方来说这是天最好的时候，叫做秋高气爽。谁成想20号正处于秋收期间的东北华北多地空气质量较差，烧秸秆了。但是呢，这有一个矛盾，是吧？对于禁止烧秸秆的政策，农民师傅表示理解，但是不能接受。哎，怎么这样啊？嗨，他这里面有些个困难解决不了。说有一个省份啊，财政那地方愣扣了2.3亿，为这个烧秸秆这个事情拘了上百人，拘啊，给逮起来了，仍然管不住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得疏导，给农民兄弟方便而且实惠的一个生态出口，这是个大问题儿。今天一句话新闻啊，说到天了啊，北京晨报，未来几天京津冀可能重污染呀。京华时报说是油价，汽油价格迎来史上最小幅的上调，每吨50块钱，调整之后92号汽油每升涨了4分钱啊。新京报，哎，这个好事儿，最大的光伏充电站落户石景山啊，就是西边那边电动车要是充电的话，哎，有这么个地方挺好。另外呢，托付一句啊，说咱们这个市民老百姓啊，养宠物啊，这是您自个儿的事情，但是呢，咱们得考虑到各方面公序良俗啊，卫生啊，安全之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北京青年报说的，说是在奥森呢，哟，发现成堆成堆的小白鼠。哎呀，大伙说这哪儿的，这小白鼠这怎么出来的呀？疾控中心都去了，后来说呢，逮住之后啊，说是看了看，估计是市民养的宠物，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你看了没有？今日人物，北京青年报啊，说的是两位女士，没关系啊，各有各的事儿。其中有一位是安徽利辛县，哦，我那个县啊，不是，他不是我那个利辛啊，安徽一个地名。说有一位女士，哎呀，最近在这个报纸上报道她这个事情啊，哎呀，为了救小女孩，哎呀，让那两条大狼狗啊撕咬的呀，浑身就没好肉了，也太惨了。呵，一个星期，这个事情经过报道之后引起社会的关注，嚯，70多万元捐款收着了。但是收着之后，嘿，有些媒体啊，人家还真是有责任心，说这事儿不对劲，有疑点，一再追问之下，这个女人的呢。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